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Chill 聊。我是 Lotus， 我是 Stanner， 欢迎来到 Chill 聊。我们是两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孩，我们想要在 Chill 聊中分享现在青年对时事、书籍、教育、人生和影集的看法以及评论，还有分享一些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， 让你知道现在青年无拘无束的想法，也让你看到不同于你想象成熟稳重的青年。既不是臭未干的小屁孩，也不是顾影自怜、无聊自私的社会人士，我们是臭聊两位充满了想象力的青年。 说书的部分，我们可能会有《为自己出征》还有《钱买不到的东西》这两本书的书评。 在影集评论，我们可能会有《天气之子》以及《灵魂急转弯》等两部作品。 我们也会聊聊教育应该是透过好奇心主动学习，还是被动聆听老师上课，还有现在疫情最适合的处理方式。 平常我们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，像是我们曾经想过我们能不能用热量转换公式来减肥，我们也常常思考高中生要如何打工才能最有效率的赚钱，像是家教、投资，或是尝试在政府的限度范围内繁殖绿鬣蜥。各种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在我们眼中都很值得思考。 以上这些都会是我们未来节目中探讨的部分。 下集预告：为自己出征，什么是爱？在《为自己出征》中提到，武士是真的爱他的妻和子吗？说白了，或许就只是各取所需而已。 谈谈爱，年轻人的爱，中年人的爱，老年人的爱，为自己出征的爱。